啊，人消耗量最大的是胡思乱想，妄念越多，消耗就越多。啊，三餐饭还要吃点心。啊，他消耗多，他要不补充，人就生病。啊，所以日中一时也不是随便可以学的，消耗量太多了，一餐不够啊。真正要学日中一时学，先要心地清净啊，妄想杂念放下，这就行了啊。妄想杂念多的人决定不可以啊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修行就是放下。净宗法门是一切众生个个圆成佛道啊，他只要你放下这个娑婆世界，往生极乐世界，功德就圆满了啊。剩下来没了的事情，到极乐世界全了了，特别法门啊，真实不虚。法门无量无边，那适合我们自己修行，不止一门，很多很多门，有禅，有密，有教，有观，八万四千，门门皆可。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那问题是你自己的根性。根基这个门不能进，找那个门，那个不能进，门不能进，还有你一定会找到跟你根基相应的法门，那你就进去了。那有一个法门，什么样的根性遇到通通可以进去，这就是念佛法门啊，净土念佛法门。啊，这个遇到了放心大胆。海贤老和尚是我们修行人最好的榜样，一生没有人照顾啊，自己洗衣服，自己烧饭，自己照顾自己，112岁对这个世界丝毫不沾染啊，吃的是苦，穿的是补，那衣服都是补丁补出来的啊。一般人不能忍受他的生活，他过了一辈子，走的时候欲知是知，没有生病，自在往生。往生之后啊，给他入殓的时候全身柔软，比活的时候还要柔软。 啊，看了这个光碟就晓得一句佛号功德不可思议。这个老人一生就一句佛号，除一句佛号之外他什么也不知道啊！一句佛号原来就是一切诸佛的名号，一句佛号也就是一切诸佛菩萨所说的一切经教，全在这一句佛号中。啊，这一句佛号必定得生经常，啊，圆满无上菩提，真正不可思议。他是我们现代人呢，给我们做模范的，做榜样的。我们要认真向他学习。啊，多看这个，多听，确实能坚固我们的道心。啊，坚定我们的愿心。啊，一生就是求生净土。啊，生活随缘，什么都不求，样样都好，样样都不在乎。这个法门真正是给修行人最究竟圆满的方便，让你在这一生当中成就啊！啊，去这个经要认真去学习，把我们所有的疑惑统统化解了，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。啊，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。啊，他一生就一句佛号，没有涉猎一切法门。啊，老老实实就专念这句佛号。啊，锅炉匠是这个修法，3年成功。啊，锅炉匠实现给我们看。啊，海鲜法师也是实现给我们。他用这个方法用了一辈子。啊，出家人当中大概这个世纪里头寿命最长的是他。上一个世纪虚云老和尚120岁。佛的智慧不可思议，一定要相信。我们在学佛这一生当中，境遇不相同啊。有时候顺境善缘，有时候逆境恶缘。那么这些全是佛菩萨安排的，来考验我们，看看你能不能通过。能通过大幅度向上提升了，不能通过了就堕落了。啊，所以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我们这一生就能活得很幸福很快乐。啊，顺境善缘 没有贪念。啊，逆境恶缘没有怨恨，心平气和。啊，知道佛菩萨在考我们。啊，经教是不错了，学得不错了。实际生活当中啊，能不能产生效果？啊，也就是说，净缘当中能不能保住清净平等觉，这个重要。啊，顺境善缘，善缘是人事，人事方面样样都好，啊，样样都顺利，有没有贪念？有没有情执？啊，这里考考你，有贪念，有情执。你的清净心没有了，平等心没有了，啊，逆境一切都是反方向的，啊，苦不堪言，啊，恶缘，外面人事环境都是找麻烦的，都是回报的，都是陷害你的，这个日子怎么过？还是一句弥陀念到底。外面境缘不放在心上，没事，啊，没有怨恨，没有报复，啊，反而能生感恩的心，干什么心？谢谢他成就我，帮助我境界提升。没有这个境缘，我们自己不晓得自己功夫到什么程度，没人考不知道，以为我通过了，境界一现前不行了。所以日常生活是考验的，顺境逆境是考验的，善缘恶缘也是在考验的。啊，真正考验在境界里就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你就成佛了。能够听到这部经，听到阿弥陀的名号，是有福有慧之人，没有福慧听不到。啊，人不能没有福，不能没有慧。啊，要懂得懂福修慧。啊，很多人对于佛产生最大的误会。啊，我们住在这个小村里头，我们把佛经上的好的句子，把佛像啊供养在院子里面，我们的邻居看到了啊，劝我们不要修佛啊，不要拜神，这是迷信啊，他们看到不喜欢。我们就问他，你要不要福报？要，福报要。要不要智慧？要。那福是什么意思？你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那福是迷信？错了，福不是迷信，福就是智慧，福就是福报。那归佛二祖尊，二就是福跟慧，足是圆满，福报圆满了， 智慧圆满了，这就叫佛。那你不要佛，就是不要智慧，不要福报，不要智慧愚痴，不要福报贫贱。啊，我们要佛，我们求福求慧。啊，学佛就是学智慧，学得福报，怎样才能得到？啊，我们学了几十年，真得到了，所以才劝你。我要没有得到，不劝你，我真得到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没有人教啊，没有人把它讲清楚、讲明白了。啊，所以你细细观察，排斥佛，啊，还障碍别人学佛，这个事情不能做。为什么？来生、生生世世都没有福报，都没有智慧，你说多可怜。啊，这一生有没有智慧福报呢？没有，有智慧福报，他决定不干这个事情。啊，这是没有智慧、没有福报才干这个缺德的事情。大地经上讲的，末法时期净土成就，我们生长在末法，我们专修净土，专弘净土啊，最难得、最殊胜的，夏莲居老居士用十年时间为我们汇集《无量寿经》啊，他的学生黄念祖老居士晚年用六年的时间完成这一部集结，啊，大经集结，内容非常丰富啊！啊，所以末法时期学经教的时候，这一部就够了。啊，终极的目标前面讲的非常清楚，一大藏教最后的目的是求生净土。啊，那这一部经就专门讲的求生净土啊，清净阿弥陀佛啊，这才叫佛经里面的大圆满啊，一切诸佛如来教诲的总结都不离究竟往生净土，假如不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集福慧啊，在这一生当中遇到正法也不会相信，也不会接受 啊，甚至排斥，啊，唯独一层供养诸如来，那就是往昔修福慧也，啊，供养诸如来啊，他遇到这个经才能升起欢喜心，才相信这桩事情。啊，不是无量界的修行，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啊？念佛法门决定不是侥幸的。啊，人决定不能有恶的念头。不能有恶的言语、恶的行为，啊！你只以为会障碍别人，殊不知障碍自己比障碍别人更严重。啊！我过去这么多年来讲经，跟大家分享过，起恶念，用不当的手段去障碍别人。别人得到的伤害三分，自己得到的伤害七分，这个道理要懂，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啊，别人怎么陷害我，我也不会有恶念对他。为什么？我起个恶念，首先害自己七分，害别人就三分，得不偿失啊，不能干呐！啊，一定像诸佛菩萨一样原谅别人啊，不要与恶人计较，自己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。这就对了。啊，这一切恶最麻烦的就是邪见。邪见是错误的见解，会引起错误的行为。邪见里面最严重的情执，啊，他不能离开娑婆世界，对这个世界有留念，所以佛在《大小乘经教》里头，凡是讲到出世间，离开六道轮回，他不能接受啊。啊，那么他就说这是迷信，这是宗教。对于宗教迷信呢，他是一知半解，没搞清楚那怎么回事啊，又何况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对于自己的身心伤害非常严重， 我们明白了，绝不干这些傻事情。冤亲债主，刺激你，希望你发脾气，希望你生气，希望你自己把你的身心糟蹋掉，他的目的达到了。净土法门修学的人很多，真正往生的人不多。什么原因？难信。他相信，信在里面，他还有疑惑，他不是完全相信。啊，像海贤老法师，那是完全相信，他单纯到了极处，二六十中，一年到头就一句阿弥陀佛。干什么都是阿弥陀佛，啊，海贤老和尚为我们在末法时期，在斗争坚固的时代，开辟一条往生极乐世界的大道。我们有没有看清楚？有没有真正体会到？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万缘放下，念佛法也放下。啊，正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说：“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”他活了112岁，啊，他的成功就六个字：老实、听话、真干。那末法时代斗争艰苦，用他这个方法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他是示现给我们看的，如何能让自己契入境界？没有别的，就是放下。啊，首先要放下的，就是名闻利养。啊，一般人常讲的财色名利彻底放下，啊，我们在过去老朋友在世的时候，我常常回过去访问，啊，这些老人往生了，过世了，我疏忽了，啊，没有再回去了，国内对我产生很多误会，原因从这来的，啊，越少见面，误会就越深，这是人之常情，我非常理解。啊，我这么大年岁了，也不想跟大家再见面了。求往生要紧，如果学佛一辈子，最后不能往生，这一生就白学了。 啊，误会要需不需要化解？不需要。啊，有很多人替我叫不平，我就劝他，大家好好念佛到极乐世界，做阿弥陀佛的弟子，在弥陀会上我们一起来修行。啊，还留念这个世界吗？有缘，这个缘真正对于整个世界产生影响，有利益的，我们舍命也要做。不是这种缘，你去做冤枉啊，不值得了。年岁这么大啊，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。啊，现在只是坐在一处不想动了。啊，人家问想不想到国内去看看，我说想。去干什么？还有一些老朋友老同学，年岁都是80以上的，大概见一次面是最后一次，还能再见面吗？啊，不能见面，这是遗憾的事情。啊，但这也无可奈何。啊，没有别的。对国家、对社会的贡献，就是相信。真实的贡献。对人类的贡献，对全世界的贡献。那我们的奖金用卫星、用网络传播，24小时随时都能够收看。那我没有别的贡献，大家只是身心言教。那世俗间的名闻利养全放下了。那像印光老法师说的，想到死字还有什么放不下？这个世界哪一样东西是你的？包括身体都不是，何况身外之物？啊，所以彻底放下了。最后就留着一部经啊，真的像金刚经上所说的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法是佛法啊，一生学了不少经典，统统放下了，最后只有一部无量寿经啊。你们要想了解我、认识我，读无量寿经就是的。那无量寿经讲的理论，我把它变成我的思想。无量寿经讲的方法，我把它变成行为啊，身心言教。啊，什么时候往生，什么时候都可以往生。啊，佛来接我，我欢欢喜喜就去，没有丝毫留念。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么佛要我多住几天，无非是表法而已啊，做榜样给大家看看。 佛陀教诲。尤其是这部经典，十方诸佛都是难心之法，你都听懂了，你都明白了，你都接受了，都能够依教奉行，一心一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佛给我们的话，决定往生极乐国，没有丝毫怀疑。我们的智慧跟佛比相差太远了，这叫天上人间。佛是真正具足究竟圆满智慧的人。佛在经典里面给我们讲得很清楚，这个智慧不是他专有的，在华严经上他说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，换一句话说，阿弥陀佛所有的，释迦如来所有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有。在哪里？在自信。自信本来具足，具足德、能、相、一样都不缺。那我们现在全没有了，全没有了，不是真的没有了，是我们现在有障碍，把我们自信里面的智慧德能相好统统障碍住了，它不起作用，并没有失掉。障碍如果去掉，它就现前了。现前了呢，那就是你本来是佛。所以我们修佛，目的是成佛，成佛不稀奇。成佛是本来的事情，本来是佛嘛。净土宗理论的依据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这就是说，是因为你本来是佛，道理在此地。那你现在想做佛，阿弥陀佛就帮你忙，让你称心如意，你马上就可以得到。成佛实在讲一点都不难，为什么呢？放下就是啊，放下障碍。什么东西障碍我们？佛说有三样东西障碍住，这三样东西都叫做烦恼。三种烦恼，第一种叫无明烦恼，无明是 你不明白了，本来你什么都知道，你什么都明白，现在变成不明白了。所以无明就是智慧受到障碍了，无明障碍智慧。无明是什么呢？起心动念。啊，这三种烦恼可麻烦了。六道轮回从哪来？佛告诉我，六道轮回执着变现出来的，只要你不执着，事出事情啊，通通不执着，六道轮回不见了，你证阿罗汉果，你看到真相了啊！六道是假的，如果再放下分别，放下妄想，四生法界没有了。啊，十法界全是假的，根本没有这个东西，如梦幻泡影。啊，好像人在做梦，梦里的一切都有，醒过来了，痕迹都找不到。我们这么多年学佛，总算把这个东西搞清楚搞明白了。啊，你果然能放得下，放下起心动念，放下分别执着，自信里面佛智就出现了。你的智慧跟佛的智慧完全相同啊！佛所见到的你也能看到，啊，佛的智慧，佛说我们都有，我们就是被起心动念障碍住了，这个智慧不能现前。啊，今天我们很荣幸，啊，很值得庆幸。为什么？我们今天有一点信心，有一点智慧，怎么知道呢？你能够听到这部经，换一句话说，你要没有幸会，你听不到，你没有这个缘分。你有这个缘分，就是说你应当庆幸自己具足幸会，能闻此法，你能把这个经典所说能听懂，能听得明白，你就相信了。真相了不可得，我们所见的、所听的、所接触的全是幻想，梦幻泡影，不是真相。啊，真相是常寂光，我们见不到。明心见性就见到了。我们走的路子，走净土法门，先用念佛的方法，一向专念 到达极乐世界。到极乐世界之后，再解决这些问题。啊，终极回归常寂光，这些统统在极乐世界完成。啊，不再找麻烦。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好比一个人自学成功，受尽艰难辛苦。往生极乐世界好比上大学，老师是阿弥陀佛，谁教你？阿弥陀佛亲自教我。那往生那么多人，对，每一个人都是阿弥陀佛亲自教你。这怎么教法？阿弥陀佛分无量无边身，所以你在极乐世界感到阿弥陀佛单独教我啊，那个人也是感觉到阿弥陀佛单独教他啊。弥陀有这个本事，能分无量无边身，我们自己也有这个本事，也能分无量无边身。分身干什么？到十方世界去拜佛，设防无量无边世界，无量无边祝福，我们分无量无边身啊，去拜佛供佛修福，去听经闻法修慧，佛慧双修啊，不是跟菩萨学，跟佛学。佛是老师，菩萨是同学，同参道友。你说这个地方能不去吗？不但要去，要赶快去啊！一天都不要耽误。耽误一天的，你成佛就晚了一天了啊，早去早成佛啊，很容易成佛。所以念老这句话说，切莫错过今时，不要错过今天的，今天这一天要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就对了啊，天天都不能错过啊。常寂光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啊，我们全都在常寂光里面，所以我们跟佛是一体，我们没有感觉到，佛知道。佛在哪里？佛就在现前，没有离开过我们。没有日夜的障碍，没有时空的障碍，佛跟我们在一起啊，我们认定阿弥陀佛跟我是一起，释迦佛跟我是一起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跟我都是一起，没离开我。我心里念佛，佛全知道。我心里头不念佛了，佛也知道。心里头无论想什么，佛统统知道。啊，所以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啊，大师之父他说的。我们心里常常想佛， 常常念佛，不定什么机缘，佛现身给我们看，缘成熟了，我们想他了，他就现身了，他会传递我们信息，在这个苦难世界里，他会教我们怎么做。我们终极的目标是到极乐世界。缘成熟了，他就带我们就过去了。全知全能，谁能做到呢？每个人都能做到。只要你把障碍去掉，因为全知全能是我们自信真心里头本来去做的，不是从外来的。一切众生完全平等，诸佛有，菩萨有，我们也有，畜生也有，恶鬼地狱都有，通通都有，而且完全平等。这是佛障碍没有了，完全消除了，我们的障碍还在。障碍是什么？是起心动念、无明烦恼，是分别尘沙烦恼、执着见思烦恼，这些东西障碍了自信，让我们自己本来具有的全知全能跟诸佛如来没有丝毫差别，现在变成完全不知道了。学佛没有别的，就是恢复佛知佛见而已。像佛一样的智慧，一样的德能向好。这是学佛修学大乘终极的目标。人生难得，佛难知，只是遇到。这一句就是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幸会闻法难中难呐。你具足了信心，具足了慧解，有智慧听得懂啊，肯相信的，这个就难了，难中之难。黄念老下面给我们住的人生难得者，怎么难得？梵王经有两句话，一舍人生万劫不复，六道里头最容易契机成就佛道的， 无过于人道。啊，什么原因？天人乐多苦少，佛法虽然好，他过得也不错，佛法对他没有诱惑力，三恶道太苦，没有心想到佛法啊，他只是感受到他的苦，他太苦了，迷得太深。天上人间遇到佛法能欢喜的，这个种子全在人间种下的，那人道是苦多乐少，那有少乐，他对于佛法就会向往，就感到这个东西对我来讲迫切需要，他珍惜。那这是为什么要得人身，道理在此地。那人身不容易得到，必须是前世修无界十善。那么在中国就是五轮。五轮它的内容跟无界完全相同。那五轮是仁义礼智信。如果这五个字做不到，来生人道的缘就断掉了。人道缘也断掉，如果要堕落到三恶道，那是万劫不复，麻烦可大了。所以人生真难得了，佛法真难闻呐，这人生真不容易。《涅槃经》说，人生难得如油炭花。我们中国人常讲昙花一现，时间非常短，非常难得遇到。所以得人身者如沼上土，失人身者如大地图。这是经典上佛说的。当年释迦牟尼佛在奇树结果多缘讲经，结果多缘当时有功臣，应该是给这些出家比丘们建疗房。佛在这个地上呢，抓了一把土，把这个土撒在地上，指甲里头还有一点。佛这个举动引起弟子们的好奇，弟子们问佛这什么意思，佛就说了， 人失掉人身，再得人身的机会，很少。就像我指甲上留的这点土，不能得人身的，像撒在大地上的土，用这个来比喻啊，人生难得，佛难知啊！啊，多容易遇到啊！我们看经文，比丘当知，诸佛出世，难可知也。